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孟加拉国、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分别在10号和14号举行了金正日同志业绩讨论会。 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党，推动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乘胜前进。另外，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加利伯内瓦兹15号发表了谈话。